张道真自学英语 Teach yourself English. This is book four. 张道真自学英语空中课堂。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个声音是来自北京外语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张道真自学英语空中课堂，周敏欢迎您的收听。今天我们来学习第24课的 Section C and Section D。 好，欢迎我们今天的主讲老师，美丽的王璐老师，欢迎王老师。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王璐。 今天我们继续学习商务信函的写法，首先来看一下 Section C 需要大家掌握哪些新的单词和表达。第一个词，社所或者是机构， Agency 例如我们常说的旅行社，英文就可以叫 Travel Agency。 那么它的另一个单词是 Agent， 把 CY 改成 T， 我们经常说的经纪人。那么大家知道在美国 FBI 和 CIA 他们常使用的叫情报人员，英文就叫 Agent，那么代表是谍报人员，跟我们说的 spy 间谍是很相似的一个词。 接下来一个词，电传， telex 这个单词我们在商业的交往中已经消失了，因为现在都被 business emails 所替代所取代，所以这个 telex 有可能已经是一个 history 历史了。 接下来一个词，硅， silicon。那么大家知道美国的硅谷我们叫 Silicon Valley， 就是用的这个单词。硅是用作电脑芯片中常用的一种材料， 是新兴行业起步的地方。好，下面一个词，建议， Proposal。 那么大家要注意一下，它的动词是 propose， 把 al 去掉改成 e， propose 建议， propose proposal。 那么在国外经常说 Did he propose to you? 代表他向你求婚了吗？所以这个 propose 是求婚的意思，这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最常使用的一个表达方式。 我也经常听白领说，我写的那个 proposal 被老板给拒了， 那么就代表我写的一个商业建议已经被拒绝了。 下面一个词，现在的， present。 那么我们常说的在目前， at present 礼物也是 present， 例如 I got a present on my birthday， 生日的时候得到了一样礼物。 一份建议要反复的去修改修订，修改修订， revise。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下面的名词 revision 也是修改，是一个名词的结构。 For example， I am revising my proposal， 我正在修改我的建议呢。那么 this is the second revision， 是第二次的修改了。 英文写作需要不断的修改 revise。 好，下面一个词，不够适当不充足， inadequate。 大家要注意 adequate 本身代表是充分的够的，那么前面加了 in 代表是否定的结构，否定词前缀， inadequate 不足的。例如有一个单词叫 sufficient， S-U-F-F-I-C-I-E-N-T， 那么它的反义词就是 insufficient， 请大家要注意这个否定词前缀。 下面一个组织，国家开发署， NDA， National Development Agency。 National Development Agency NDA 是一个 abbreviation， 一种叫简短的结构，在英文中的缩写，例如这种 National Development Agency， 那么 NDA 出来了之后就是它的 abbreviation， 一种简短或者叫缩略的方式。 接下来一个词，设计， Design。 例如汽车设计可以叫 car design， 那么如果做动词就要说 design the car， 设计师，在这个单词的后面要加上 er， designer。 我很佩服 designer， 因为他们有丰富的想象力和创造力。 是这样的，尤其是 fashion designer， 时尚设计师， 同时他们还能够引领时尚。 是这样的。 好，下面一个词，评论意见， comment。 我们对什么东西提出评论就可以说 comment on something。 那么另外我们在听记者招待会的时候， 经常听到四个字无可奉告，那么英文就叫 no comment。 comment no comment 最后一个表达继续是仍然是 remain 保持某一种状态，例如保持单身的状态英文叫 remain single， 那么保持新鲜的状态就叫 remain fresh， 这个单词后面直接可以接形容词。 好，接下来我们看课文。 United Commercial Agency Mr. Watanabe Pencil Group Building Chiyodaku Tokyo Japan。 那么刚才周老师提到的这个地址是收信人的地址，大家要把对方的地址也就是收信人的地址写在信函的左上角，以示对对方的尊重。那么收信人是 Mr. Watanabe， 就是渡边先生，因为日本人名的翻译在英语中有特别的说法，所以请大家如果翻译日本人名的时候要尤其注意。 Dear Mr. WatanabeTanaku Silicon Plant Project Plan for the New Town。 各位听众请注意一下 Tanaku Silicon Plant Project Plan for the New Town， 在这个黑体字的地方是代表一个事由，也就是我们所谓的主题，为了引起读信人也就是收信人的注意。 I enclose with this letter the proposals of the Tan River Construction Company for the new town within the Tanaku Silicon Plant Project。 各位听众请注意一下，这里有个固定的搭配 enclose with this letter， 我随信附上，那么附上的宾语是 the proposals of the Tan River Construction Company，那是我们公司的一个建议 for the new town within the Tanaku Silicon Plant Project， 也就是为新城区设计的一个计划。那么要注意 enclose with this letter， 那么随信附上了 the proposals 一个建议。 As you know, I'm not completely happy with this plan, but I have decided to send it to you in its present form. I have asked the construction company to revise the planAnd they agreed to finish the revision by the end of this month. I hope to send you the revised plan at the beginning of next month. 那么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到，公司的人员是非常负责的。As you know, I'm not completely happy with this plan. 我对这个计划并不是非常满意。但是可以知道，为了争取时间的缘故。But I have decided to send it to you in its present form.那么就以目前它的形式把这封信寄给您了。 I have asked the construction company to revise the plan， 我已经让建筑公司重新修改了计划。 And they agreed to finish the revision by the end of the month， 他们已经同意在本月末之前来完成了修改计划。那么 I hope to send you the revised plan， 我希望能把修改过的计划寄送给你方，在什么时间呢？At the beginning of next month， 在下个月初的时候，请大家注意 at the beginning of 在什么时间初，所以表达了寄信的时间。 The plan was inadequate because the construction company failed to understand the importance of this part of the project. The NDA want to present the new town as a model for future development in the country.We simply cannot afford to submit a second-class proposal for this part of the project. 那么在这一段中，写信者再次重申了对这个项目的重视。The plan was inadequate. 目前的计划还不够完备。Because the construction company, 因为建筑公司 failed to understand, 没有理解。大家注意一下 ，fail to do 叫没能够。或者是做什么方面失败了，他们没能够理解 the importance of this part of the project， 这个项目的重要性。 The NDA 也就是刚才说的 National Development Agency 国家开发署 want to present the new town as a model for future development in the country， 而国家开发署希望把这个新城作为国家未来发展的一个典范或叫示范，用的是 model for something， 成为什么东西的一个楷模。 We simply cannot afford to， 我们不可以或者我们不能够 submit 可以用 hand in 来替代，我们不能够提供一份 second class proposal 一个二级的或者一个比较差的计划 for this part of the project， 代表他们希望能提供一个 first class proposal 一流的计划，这也就是前文提过的他对这个项目还目前感觉 not happy 并不是非常满意。 A well-known local architect, who is also a business friend of mine, has offered to help with the designs. And I am confident that we will manage to submit a satisfactory proposal. A well-known local architect, 一个知名的当地建筑师。那么大家要注意一下定语从句 who is also a business friend of mine, 也是我的商业伙伴之一。Has offered to help with the design. 这个地方 help with 叫帮忙来设计 help with. 那么他提供了一些帮助 and I'm confident 我很有信心，也可以用在上一节课中我们学到的 I feel confident that 后面是一个宾语从句 We will manage to submit a satisfactory proposal. 我们很快会提交一份令人满意的建议。 I look forward to hearing your comments on the present plan and my proposals, and remain yours sincerely. 大家注意 I look forward to. 我们在上一节课中已经提到了代表渴望，这是一种在写信中常用的结构，很快希望得到对方的消息。 I look forward to hearing your comments. 听到你们对目前计划的一个评价。大家注意了I look forward to 代表渴望 hearing your comments 听到你们的评价 on 后面跟了两个宾语，第一个是 present plan 目前的计划，第二个是 my proposals 和我的建议的一个计划 and remain 下面是大家表达自己对对方的尊敬的一种方式 remain yours sincerely 您忠诚的，代表信函即将结尾。 一项建议最终应该是尽善尽美的，所以这就需要双方反复的去推敲沟通。 是这样的，所以大家在商务写作的过程中请注意自己行文的严谨程度。 United Commercial Agency Mr. Watanabe Pencil Pencil Group Building Chiyodaku Tokyo, Japan。I enclose with this letter the proposals of the Tan River Construction Company for the new town within the Tanaku Silicon Plant Project. As you know, I'm not completely happy with this plan, but I have decided to send it to you in its present form. I have asked the construction company to revise the plan, and they agreed to finish the revision by the end of this month.I hope to send you the revised plan at the beginning of next month. The plan was inadequate because the construction company failed to understand the importance of this part of the project. The NDA want to present the new town as a model for future development in the country. We simply cannot afford to submit a second-class proposal for this part of the project.A well-known local architect, who is also a business friend of mine.